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交管部门提示，今天午后本市高速将迎来返京客流高峰。 公交集团制定高速拥堵临时运营措施。 冷空气今晚抵京，未来3天本市空气质量达到优良水平。 兰博基尼连撞多车导致一人受伤，肇事司机已被警方控制。 国庆长假第6天，北京主要景区接待游客量下降。 北京地铁年内将招募1万名平安地铁志愿者。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根据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提示，预计今天全天高速公路的返京车流会进一步增长，特别是午后至晚间时段，京藏高速东花园至营城子路段、京昆高速防疫路段、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路段、京开高速渝阀路段、京津高速永乐店路段以及京哈高速西吉路段容易出现长时间车行缓慢情况，建议返京车辆尽量选择在上午时段返京，避开车流高峰。从往年情况看，今天也是火车站、机场的接送站高峰日，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相关道路车流量会较大，预计北京西站北广场、机场高速的交通压力会较为突出。莲花池东西路、西三环莲花桥区、机场高速双方向容易出现车行缓慢情况。当莲花池东西路车行缓慢时，过境车辆可以绕行广外大街、广安路、丽泽路、复兴路等道路行驶。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国庆长假即将结束，外出游玩的旅客将陆续返京。市公安局各检查站民警全天在岗在位，实时观察车流状况，及时对车辆进行疏导，提升安检效率，确保市民安全返京，顺利通行。在进京公安检查站，民警采取了直观检查、比例抽查、可疑密查3种方式，对车辆、人员和物品进行盘查检查，确保可疑人员、车辆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针对通州白庙、密云司马台、延庆康庄等车流量较大的检查站，警方按照既保安全又保畅通的要求，在返京车流高峰时段梯次增加安检人员和点位，快检快放。对明显带有家庭出行特征的车辆、运输生活物资车辆、固定班车等车辆实行快查快检，对可疑车辆及时带离车道审查，提升安检效率，确保车道畅通。与此同时，制定完善各类应急处置预案，严防闯卡等现象，做好应急处突工作。市公安局还将加强与天津、河北对应检查站的沟通联系，对重大案事件、交通事故、大车流等重要信息及时通报，发布预警信息，采取分车级等方式分工开展安全检查，切实提高安检效率。 北京晚报报道。为应对国庆节返京客流高峰，公交集团在途经各大高速路和火车站周边增加运力，并制定高速拥堵临时运营措施。公交集团表示，这2天利用车载 GPS 等信息化手段密切监控各条高速线路的客流变化情况，以便及时采取临时调度措施，加速车辆周转。此外，公交集团还在各大进京高速收费站周边配备了机动车，可以在中途随时加入运营，缩短乘客的候车时间。一旦返程车辆集中拥堵，公交集团将采取绕行、发区间车等临时措施，减少堵车带来的影响。此外，火车站周边的100多条公交线路也增加运力，加密发车间隔，快速疏散返京客流。 北京日报报道，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一股冷空气将于今晚到达北京，5级左右的偏北风将让雾霾随风散尽，蓝天回归。预计好天气将持续至本周六，空气质量连续达到优良水平。前天晚上，市空气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全市的空气质量已达重度污染水平。 昨天一早，大雾又来势汹汹，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受雾霾天气影响，全市大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一公里。昨天傍晚，大雾预警在早上解除后再次拉响，到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还将有浓雾天气，能见度将不足500米。今天白天，本市仍处于低压底部，还是以偏南风为主。污染物浓度虽略有降低，但扩散条件总体仍不利，预计空气质量仍将达到重度污染水平。 北京日报报道，昨天凌晨4:20，在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门前，一辆兰博基尼轿车与多辆小客车发生碰撞，驾驶员弃车离开现场，事故造成一名小客车驾驶员受伤，八辆小客车损坏。一名现场目击者称，车祸发生前，他就听到了跑车的轰鸣声，随即就听到了撞击声。从声音判断，跑车时速挺快。事故发生后，从白色兰博基尼的副驾驶座上下来一名黑衣人，很快就消失在围观的人群中。随即，一名身着白色短袖的男子从驾驶座上下来，拦了一辆三轮车，也离开了现场。目击者拍摄的照片显示，被撞的还有几辆出租车。其中一辆驾驶座车门已被撞瘪，事故给工体北门附近交通带来了短暂的拥堵。事故发生后，交管部门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勘查，并追查肇事司机。昨晚10:10，市公安交管局官方微博发布通告称，肇事逃逸司机于某某，男，21岁，已被警方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法制晚报报道，北京铁路局表示，昨天北京共发送旅客101.95万人，同比增加1.93万人，增幅1.9%。其中，北京地区四站发送旅客42.1万人，同比增加0.58万人，增幅1.4%。今天北京站开往各方向列车都有余票，客流以中长途旅客为主，主要为旅游探亲流。北京西站开往张家口方向有大量余票，开往石家庄、邯郸有部分余票，开往武汉怡远方向有少量余票。北京西开往广州、深圳动过列车有大量余票。北京南站开往上海虹桥、南京南、青岛、哈尔滨、长春、大连北等各方向的列车有少量商务座车票。济南西票额充足，京津城际列车车票票额充足。加开的临客高铁列车车票有少量余票。今天北京铁路局管内各站将迎来国庆假期客流返程高峰，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通过互联网购票的旅客可提前到就近的客票代售点或车站换取车票，避免开车当天集中到站换票时间紧张耽误行程。 北京青年报报道，明天是十一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公交集团将在早高峰重点线路和进城联络线方向增加200部机动车，加密发车间隔，保障市民通勤。公交集团在德昌路、安利路、京顺路、姚家园路、京通快速路、化工路、南中轴路、京港澳高速、杏石口路、学院路10个重点路段进城方向，以及途经回龙观、天通苑、望京等大型居住社区周边公交线路，增加了200部机动车。从早6:30开始，提前陆续加入早高峰运营，加密发车间隔，应对客流高峰。其中，连接京西门头沟与市区的快速公交4线早高峰时段将增发22车次，途经昌平的3、4、5路快早高峰增加发车密度，缩短发车间隔。环四环路的特9路内外环共增发60车次，740内外环增发32车次。途经天通苑地区的快速公交3线增配3部机动车。 法制晚报报道，国庆节期间，为确保首都社会面安全稳定，群众平安过节，北京市公安局巡警系统全面启动国庆安保模式。巡警总队充分发挥巡警天网职能作用，全面启动19个分县局2级视频平台及362个派出所3级视频平台。街面可控探头比去年同期增长近30%，城区及郊区城关地区将实现100%全覆盖。这是自2012年视频巡控全面升级建设以来，视频天网巡控首次达到100%全覆盖的国庆安保工作。国庆安保工作中，巡警系统视频巡控加大了对人员密集的商市场、公园景区周边、公交场站场所的视频巡控力度，强化警情研判。 以群众反映强烈的街头两抢、撬砸机动车盗窃、盗窃非机动车、扒窃类违法犯罪为重点进行重拳打击，并以全市隐患排查工作为契机，以市区两级三乱地区及轨道交通、公交站点周边区域为重点整治区域，集中治理治安秩序类问题。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国庆长假第六天，北京市旅游委数据显示，全市监测的180个主要 A 级景区接待旅游者182万人次，同比增长 1.5%。 其中历史文化观光型景区接待64.4万人，同比增长 6%。 城市公园型景区接待47.8万人，同比减少 9.3%。 博物馆类接待6.5万人，同比增长 13.8%。自然山水型景区接待18.7万人，同比减少 8.7%。 故宫接待7万人，同比增长 46%， 环比减少 17%。 可见假日后期游客人数开始下降。北海公园接待4.3万人，同比减少 19%。 八达岭长城接待3.4万人，同比减少 11.4%。 也有部分景区人数仍较去年有所上升。十三陵景区接待2.87万人，同比增长 2%。 北京动物园接待7.5万人，同比增长 25.5%。 中山公园接待4.4万人，同比增长 22%。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昨天市属11家公园共接待游客45万人次，比昨天减少了13万人次，国庆游园人数逐步平稳的下降。昨天市属公园游园人数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公园7.7万人、动物园7.5万人、颐和园5.4万人。上午10点，市属11家公园及园博馆实时在园人数只有6.2万人，游人数量下降明显，但香山公园、植物园与前几天人数差不多，客流仍然较多。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市民热衷选择北京周边公园游览。陶然亭、玉渊潭、紫竹院晨练的游客市民也明显增多。 北京日报报道，近年来轨道交通快速发展，北京地铁公司日均客运量已达900万人次。为了吸引广大乘客参与地铁客运组织，共同维护好地铁乘车环境，团市委与北京地铁联手面向乘客招募志愿者。按照团市委和北京地铁的招募计划，今年平安地铁志愿者总共招募10000名，目前试点阶段招募来的志愿者将先被安排在地铁2号线、5号线、9号线和15号线参与服务，待时机成熟时再逐步扩大服务范围。 法制晚报报道，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告诉记者，10月10号，故宫将前所未有的同时新开4大区域迎接观众。随着故宫端门数字展厅的开展，年内故宫的开放面积将从现在的52%达到65%。10月10号，甄嬛成为太后之后所住的寿康宫，90年来将首次揭开神秘面纱。此外，游客还可首次登上1/6的紫禁城城墙参观，并进入精美的角楼欣赏内饰。 北京市医管局近日建立了北京14家三甲医院间的康复转诊网络，友谊、天坛等12家医院出院病人将按标准转诊到2家康复医院。转诊后能给患者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体验报道。 王爷，接下来咱就是练一个声反馈，帮助你调节 一下 情绪的训练。好吧，为你加上传感器。 刚才您听到录音里控制不住情绪，急切打断心理医生的王云，是一个脑血管后遗症患者。2周前，他在天坛医院手术后，暂时度过了生命难关，但大脑中控制情绪的中枢受到了影响，他性情大变。急性期度过后，他听从医生的建议，转院来到小汤山康复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王云的主治医师告诉记者， 所有的病人来了之后，当天就会叫各个治疗组，有言语治疗的，那个肢体治疗的，再加上水疗的，还有心理治疗组的，传统中医的，当时就要出方案，就是几点他在哪个组，几点他们在哪个组。 经过2周的多学科康复，王云从最初不接受自己的病情，到现在能够主动配合治疗。调查显示，我国各类残疾人约800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像王云一样的术后功能障碍者，而这其中只有不足10%的人得到了真正的康复治疗。不仅如此，很多临床医生对康复也并不了解。 为此，今年市医管局建立康复体系，甚至让康复医生在患者手术前就介入，与手术医生共同商量康复方案。两个月来，小汤山医院已经接到了来自天坛、安贞等多家医院的71位转诊病人。小汤山医院康复学科主任吴亮介绍， 其实我们要把三级康复网络建起来，就是要病人在临床医院住院周期越短越好，进入到康复，康复再进行分流，到护理院也好，到社区也好进行分流，要老百姓享受到我该什么情况下该做什么。 记者走访发现，专科医院的康复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小汤山医院副院长梁英拿着一张菜谱告诉记者， 我们的膳食以地中海饮食为基础，没有我们传统的主食了，都是用粗粮和杂粮，全麦粒了、豆了、白薯了，而不是我们的白米、白面这种空热量的食物。调料绝对不用糖，更多的是用咖喱了、用辣椒了，这些健康的调料。这一定是一个科学的膳食方式。 梁英透露，今后小汤山医院有望面向全市普通市民推出高血压、糖尿病等专项疗养项目，可接受市民组团报名。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北京的各大商圈和卖场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庆清的报道。 下午5点，王府井大街全聚德烤鸭店的客人已经排到了137号，基本都是外地游客。 往前走，拿号了吗？ 从这家店往南走就是北京稻香村的售卖点，30多平方米的房间挤得水泄不通，两台机子结账，每位顾客也要平均等候5分钟才能交钱。而王府井小吃街记者根本就挤不进去了，耳边全都是说话的嘈杂声。除了北京的著名商圈苏宁、国美这些大型家电卖场的各类促销活动也吸引了不少人。在一家苏宁电器商城，一款原价11399的空调国庆期间只要6899， 这款打完折了之后是7999，然后交个50直降500，然后再给你返上600块钱， 也就是便宜5000的基础上再优惠1100。 对， 很多喜欢网购的市民也跑过来凑热闹。 我看看加湿器可能比网上还便宜点。 不是有促销吗？ 同样在国庆节期间捡便宜的还有很多外国游客。9月29号，秀水街30家商户成为退税商店。来自英国的凯文在回国前一天选择了来秀水街购物。 T-shirts and shirts. I come to buy more suits. 今天我来秀水街买了 T 恤，还有西装、购物袋等等，买的东西挺多，离境退税也挺划算的。 秀水街一家奢侈品店店主燕林斌告诉记者，国庆期间他家客流量比平时最少多了2倍。 这个东西老魏肯定是合适啊，比如说他买了10000块钱的东西，他能退20%嘛，差不多。 那您觉得对您的生意会有促进吗？ 应该说会，对我们家也会有好的，销售额增加了呗。 在中关村疫区16园之外，今年年初，市教委与房山区人民政府在中关村园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为满足大学生创业需求，专门建设了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良乡园。开园半年多来，这里已经吸引33家大学生创业团队入驻，一些团队迅速成长，获得了不错的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张岩毕业于北京农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前不久他设计的绿植信封获得了中国设计领域的最高奖红星奖。 这个信封用过之后截掉一半，这块折成一个小花盆，这个纸是再生纸，而且防水透气，然后种子在里边3天就出苗，宣传一种环保的理念。 在搬到高校大学生创业园之前，张岩一直在家里创业。 我们自己家里也有房，属于那种居民区，然后国家能够给一块这个场地，就是很有那个办公啊企业的这种氛围，而且园区对我们的管理服务的很好。 受教育部委托，利剑达人文化公司完成了黄家唱诗、80首古诗词谱曲、音乐制作等工作。这家大学生企业负责人刁宇尊说，创业园良好的创业环境促使他们调整了自己的发展规划。 之前可能还考虑资金问题，就像这一些影棚搭不起来，没有地方，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实现我们的一些规划目标。 大学生创业者年龄小，社会阅历少。良乡高校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蔡本瑞说，针对这些特点，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良乡园在参照其他园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支持措施。 从这个企业发展它所需要的这些服务，我们以平台建设的形式来服务于这个大学生的创业。第二个是为他的生活做好后勤保障，让这些创业团队不为他除了创业之外的事儿来分忧，同时呢 也引进了一些示范的企业来进行大手拉小手的培育他们，扶持他们。 据了解，市教委3000万元规模的促进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创业专项资金，将对入驻园区的大学生创业企业给予支持，园区也将给予免收2年场地费用的帮助。 10月6号、7号，本市高速公路迎来反京客流高峰，市民应随时关注路况信息，选择错峰出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预计10月6号下午2点以后出现的反京车流高峰提前2个多小时到来。中午12点前后，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清河桥，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西道口，京开高速主路双元桥南侧进京方向盘各庄到天宫院，京城高速靠近黄冈路段以及京哈高速的白路到本市边界都出现了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情况。有车主抱怨50多公里的路走了3个多小时，还有的路段车辆甚至长时间一动不动，司机纷纷下车观察情况活动身体。而交通事故也是导致道路拥堵的一个主要原因。截止到晚上8点，京港澳高速、京城高速、京哈高速、京藏高速以及大广高速的部分路段拥堵仍较为严重。预计10月7号下午到晚间，反京车流高峰会再次出现，尤其是在各高速公路进入北京地界的收费站、高速公路进出口以及周边道路，拥堵会进一步加剧。市交通委提醒车主，返京时间最好错开中午到傍晚这一时段，注意随时收听路况信息，选择绕行路段，驾车时不要抢行逆行，走应急车道，以减少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拥堵。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21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明天为长假之后的首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预计早间7点到8点，校园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会比较突出，例如西四环正阳桥、北四环中关村、玉泉路、平安大桥、大街厂桥路口等道路容易出现拥堵情况。交管部门提醒，请尽量避开上述校园周边道路。 昨天，首都机场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航班起降1658架次，进出港旅客25.71万人次。记者从南航了解到，最近这一两天，三亚、昆明、长沙、南充、长春、大连、沈阳、哈尔滨、长白山飞往北京的航班机票基本售罄。 目前，地铁昌平线2期已经启动空载试运行，其在130景区附近建成的车辆段是本市最大的地面地铁车库。除了可停放12列昌平线列车外，还为规划中的9号线北延预留了更大的车库。昌平线2期年底与1期实现贯通后，从最南的西二旗站到最北的北少洼站，预计需要50分钟。 以乐享浪漫为主题的第18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在本月8号开幕，开幕音乐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音乐节艺术总监、著名指挥家于龙将执棒中国爱乐乐团，携手韩国小提琴演奏大师郑金和、以色列大提琴名家米莎·麦斯基将为观众献上一台饶有趣味的中西音乐对话。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5级，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斌，播音员超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着到。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17.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度霾，早晨有雾。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第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邀您消费文化，品味生活。 去太庙赏牛画，触摸历史的温度，品味太庙文化底蕴。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型、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 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万花筒，听一家三代人讲述国庆庆典道具的故事；半年多丢了4辆电动车，市民短途出行遇困难。下面是详细报道。 国庆万花筒。 国庆群众游行活动一直是展示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舞台。参加国庆游行的群众在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手里都会挥舞各种道具，烘托现场气氛。那么这些道具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今天的国庆万花筒，新闻广播记者王博将带您一起走进一个家庭，听一家三代人讲述自己参加国庆游行活动的故事。 我叫蔡春香，今年74岁了。我参加了国庆2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 我叫高勇，今年51岁了。我参加了国庆35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 我叫范娟娟，今年51岁，参加了国庆35周年的游行庆典活动，当时在大学1年级。 我叫高泽喜，今年22岁，我参加了国庆60周年的活动，我当时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翻花。 您当时手上拿的是什么道具 啊？我们那会儿右手拿的是5颜6色的纸花，这纸花是我们自己买的纸，然后回来以后裁完了以后呢，用那个线绳给系上。 我们当时也拿了花，但是是学校统一发的。 当时就是说，还是就改革开放初期的，有人能打出“小平民好”这4个字。 北京大学学生在国庆35周年的群众游行中举起的“小平民好”横幅，可以说是国庆群众游行中最著名的自制道具之一。这个用床单制作而成的横幅，在鲜花和彩带之间格外醒目，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而到了国庆60周年，广场上8万多名学生用各种道具组成的41幅背景画面，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个花都是塑料的那种，不是你们那种拿在手里的花了，是那种翻的花。有一个那个图案的纸嘛，第一下挥旗是红色，第二下挥旗黄色，回头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就变成信号灯。能参加这么一个活动还是挺自豪的吧。 6年过去了，当时还是中学生的翻花少年们，现在很多都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国庆60周年的翻花表演也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集体记忆。 大家准备，国庆66周年，祝祖国 66大顺。 家住大兴区的宋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从今年1月份开始，9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丢了4辆电动自行车，这让她的日常出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丢了4辆，其中有最后1辆的话找回来，然后找回来没多长时间又丢了，而且丢的地点的话相当的不能接受，一个是地铁站，一个就是楼道里面。然后我也访问了一下周围的邻居，还有周边的朋友，他们这种现象也是非常多的。其实在大兴地区的话，电动车的偷盗的现象相当的严重。 偷盗自行车是一个城市顽疾，目前电动自行车在城市交通管理中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因速度和质量超标，不少人甚至觉得它是马路杀手。对于骑电动车的原因，宋女士解释说， 一个是要送小孩子上学，一个是话在周边你要去一些商场，去一些超市，你不可能老开车的。我上班我是坐地铁的，地铁站离我们这个的话走路要15分钟以上的，我要骑到地铁站去。 北京市律师协会汽车与交通法律事务委员会主任张金鹏也表示， 电动自行车只要它的整车质量和最高时速以及具有脚踏的骑行功能这几个满足标准的话，电动自行车没有问题。因为一是呢它比较方便，而且又比较经济，尤其呢像在北京这种情况下要买机动车还要需要一个摇号，在短途来讲的话它又比自行车来讲它又省力，所以老百姓会很喜欢。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在城市的街头，电动自行车已经是一支数量庞大的通勤大军。如何规范电动自行车的生产标准和完善交通管理，如何让市民不再担心车辆屡屡被盗，是相关的政府部门真正的着力点。 希望日后像宋女士这样的骑车一族不再为车辆的安全提心吊胆。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